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82集，陈阳。萧迟也说三日必回，就是三日必回。他深夜赶回磁州城下，城门早已打开，火把把城墙上下照得明亮，禁军压着俘虏列队而入。周贵把磁州南侧的牢狱腾给了禁军，安放这些土匪，迎接萧迟。 侯爷辛苦，将士们剿匪劳累，为着人备好了饭菜，还请诸位移步。 萧迟也下马， 大人有心了。 周贵随着萧迟也一起往里走，红光满面地说， 看澹台将军的军报，群匪已经在东边受俘，被彻底打散了。侯爷亲自去追的雷惊蛰，这实在是好啊。 萧迟也已经看见了沈泽川，沈泽川也看见了萧迟也，几个禁卫跟在沈泽川的后面，乔天涯提着灯笼，显然是等待已久。他嘴里还答着周贵的话， 有关雷惊蛰的事情，明早我还要与大人在书斋详谈。 周贵以为萧迟也是跑累了，连忙颔首说好。孔林比他通透些，虽然不习惯，却也知道碍着人家的事儿了，于是随便寻了个借口领着周贵离开了。陈阳上前牵马，后边的禁卫一起单膝跪地， 恭喜主子凯旋。 萧迟也解掉了毕缚和霸王弓， 起来吧。等了多久了？ 沈泽川从乔天涯手里拿过灯笼，转身和萧迟也一起走在街上。 一会儿。 萧迟也垂直，又把灯笼从沈德川手里提到自己的手上。沈德川把他裁解下来的毕缚拿到手上翻看，萧迟也见状， 这毕缚是几年前的旧物了，铁是李北打的，上边的皮绳还是去都给八大营直供的东西，上回在这里拉霸王弓时已经磨裂了，回李北前我想法子换一换。 毕缚上捆绑用的皮绳确实已经磨裂了，沈泽川勾了几下，对乔天涯说， 先带过去搁着。 萧迟也看两个人走的方向不对，不禁回头跳了眼周府的位置，又看向沈泽川， 咱们搬出来了。 当然得搬出来。 沈泽川抬步上街， 一直住在周贵府里也不方便，他年初才添了孙子，一家人挤在两个院子里委屈了。我前些日子让人打听着消息，正好看中了这边的一套宅子。 他说话间，两人已经进了宽巷，石板路直通向大门。萧迟也打量着， 挨着主街，距离周贵那里也近，平时商议事情方便，位置挑得好。 有个缺点，太大了，咱们的人零零星星加起来也住不满这几个院子。 沈泽川带着萧迟也跨住门，萧迟也看到宅子前设有上马台，青砖叠垒，木雕门柱粗犷，花纹没有去都绝西那边的惊喜，有点离北和边沙的意思。五进院子对于他们两个人而言确实大了，齐惠莲还做东宫太傅时御赐的宅子跟这个差不多大，就是添了仆从也住不满，何况他们两人没有子嗣也没有妾室。石壁看着有些年岁，但是重檐做的气势遒劲，不挡光，是萧迟也喜欢的样子。 不碍事。 萧迟也入了门，就牵了沈泽川， 让师父住一院，你我一院，他们兄弟几个一院，后头再有人进来，按照身份分下去，等到七老八十，总能见到天满的那一天。 后院得空，后置院和耳房都需要添人，这些院子都要相互通着，不留人看顾不行，他们轮班的时候要麻烦些。 他们两个人在前头商议着日后该添置些什么东西，后头的丁桃就在本子上记着路，小声说， 这宅子虽然没咱们在去都的王府大，但是忒绕了，我要是住后头，光是认路就要小半个月。 不让你单出任务，都有古今带着，怕什么？这宅子不便宜，我主子眼睛都没眨，财大气粗啊。 丁桃一脸忧伤，又写了几笔。 哎，你不懂，就是有金哥带着才会迷路。哎，金哥真奇怪， 在军里做斥候，在外头查事情，把那些陌生的地方认得清清楚楚。因为咱们自己家就不行，十有八九就要拐错院子。他在李北家里的时候经常绕到别处去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院子里有个叫翠兰的姐姐，世子妃跟前的侍女，可温柔了。每回金哥绕错路都是他给带回来的，还给我糖吃。反正就是 你滚我哟。 古今丹壁家的丁涛把他的嘴塞了个严实，看乔天涯几眼。 非礼勿听。 我还没听出哪儿非礼呢。 乔天涯面露诧异，小声鼓掌。 你倒是自己把自己给一锤定死了。 这边种竹子难活，过几日我再找找别的。 萧赤也说着回头冲他们几个说， 今晚哪个守夜？ 陈阳一直心事沉沉，闻言说， 啊，我一个人守，这几日都是他们几个在轮班。 萧赤也知道陈阳这是要跟自己禀报事情，便含了手没再多问。他一进城看见陈阳迎接自己时的神情，就明白有事。回到院子时，热水都备好了，萧赤也去沐浴的空隙，沈泽川就叫人热饭。天气热，正屋的门向两侧推开，只垂了挡蚊虫的竹帘，窗纱都是新换的，廊下搁着一坛胖肚铜缸，纳着两条清水红鲤，扶着三四朵青荷，院内栽着几株绿植，趁着屋内露出来的暖光，簇拥着呆坐的陈阳。陈阳穿的是旧袍子，他们一路赶过来，衣裳都磨得不像样子。沈泽川请周贵的大夫人找裁缝挨个给他们量了，再等段日子就都能换新衣服了。陈阳和朝辉一个年纪，但是朝辉已经成家立业了，他还是个禁卫统领，一直跟兄弟们住在一块，看起来最讲究，实际上也糙。他这会儿坐在屋檐下，被蚊子叮了好几口，心里却七上八下，还在斟酌着一会儿怎么和萧赤也汇报。竹帘半开，沈德川已经换了家里穿的长服，他对陈阳说， 晚上一直守在城门口，坐这还要喂蚊子，先进来跟慈安一道把晚饭用了。 陈阳起身应了，跟着进去。萧赤也还没出来，饭菜很简单，他们很少用大鱼大肉，如今几刚回来了，把伙食看得紧，该用什么补什么都按照在昭罪寺里跟齐慧莲订的菜谱来。他们几个禁卫都爱喝酒，几刚以前也爱喝，做的下酒菜都是一绝。陈阳跪坐在席子上，侍女往他跟前的小机上摆放饭菜。屋内很安静，陈阳垂头坐着，听着人都退了出去。沈泽川坐在上边，倒没有陈阳那么拘谨，他穿着的白宽袍在行动间露出了手腕，那因为容貌带来的精致散了几分，反倒有些令人放松的不拘小节。两个人若是处久了，兴许会不自觉地被对方影响。陈阳觉得沈泽川这个时候有些消沉安静时的感觉，都有逐渐使人安心的气势。 顾虑太多了反而不妙。 沈泽川搁着木块没看陈阳，只说， 你如实汇报，不添一字不改一词，把事情告诉他，他自有想法。常言道，当局者迷，其实未必，他在其中远比别人更了解，他兴许远比你想得更早。 陈阳抚着手沉默的行礼， 你若是小看了他，就是小看了你自己。 沈德川缓慢地说， 他从千万人里挑了你们，你们何尝不是从千万人里挑了他呢？日后还有疾风骤雨，惊涛骇浪，你要是每一件都像今夜这样踟蹰，那么迟早有一天也会跟不上他的脚步。他们只认识六年前的萧赤也，可你看到的却是这六年里被磨砺出风的萧赤也。陈阳和朝晖皆是日光，萧赤也与萧建明都是李北的狼，你还在害怕什么？不要让屈都的时光迷惑了自己，你们早已与他们旗鼓相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